都只向您一个人吐露了，是不是？ 那个瘫痪的老人用眼睛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。弗兰迪牵着莫莱尔的手进来。 那么，仔细看看这位先生。 老人以略带惊奇的态度，把他那锐利的目光盯在莫莱尔身上。 这位是马西米莱·莫莱尔先生，他就是马赛那个好商人的儿子，你一定听说过的吧？ 是的，老人用眼睛回答。 他们家的名誉是无可指责的，而马西米莱大概还要加以发扬光大，因为他虽然只有30岁，却已经做到了一个上尉，而且还是荣誉军团的军官。 老人表示他记得他。弗兰迪跪在了他爷爷的面前，指着马西米莱·莫莱尔说： 我亲爱的爷爷，我爱他，而且只愿意属于他。要是强迫我嫁给另外一个人，我情愿毁灭我自己。 那瘫痪的老人的眼睛里表示出许多纷乱的念头。 哦，你喜欢马西米莱·莫莱尔先生的吧？是吗，爷爷？ 是的。那失掉了活动能力的老人用眼睛说： 我们是您的孩子，你会保护我们反抗我父亲的意志吧？ 诺铁把他会说话的目光落到莫莱尔身上，像是说那得看情况了。马西米勒·莫莱尔懂得老人的意思，他说：小姐，你在你那去世的外祖母的房间里还有一项神圣的义务得去完成，你可不可以让我跟诺铁先生谈几分钟？对了，老人用眼光说，然后老人又忧虑地望着弗兰迪。 您怕他不懂您的意思吗，亲爱的爷爷？啊，我们常常谈起您，所以他完全知道我是怎样和您谈话的。 然后弗兰迪带着一个微笑转向马西米兰·莫莱尔，那个微笑虽然笼罩着一层忧郁的阴影，却依旧很可爱。 凡是我所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， 弗兰迪说。弗兰迪站起来端了一把椅子给莫莱尔，要求巴罗斯不要放任何人进来，温柔地和他的祖父拥抱了一下，忧郁地告别了莫莱尔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为了向诺提埃证明他的确获得弗兰迪的信任和知道他们全部的秘密，莫莱尔拿起字典、一支笔、一张纸，把他们都放在一张点着灯的桌子上。首先，莫莱尔说，阁下，允许我告诉您我是谁，我是多么爱弗兰迪小姐，以及我对于他的计划。诺铁表示他很愿意听，这幕情景真动人呢。这个老人显然是一个无用的负担，那一对恋人则都年轻漂亮而强壮，可是他却成了他们唯一的保护人、支持者和顾问。他那种极其高贵严肃的表情使莫莱尔很感到惊奇，于是他开始用颤抖的声音追溯他们的往事。他叙述他如何认识弗兰迪，如何对他发生爱情，以及弗兰迪如何在他的孤独和不幸之中接受了他的爱。他把他的出身、他的地位和他的财产状况都告诉了老人，并且时时探寻那个瘫痪老人的眼光，而那个眼光总是回答：很好，说下去。现在，当莫莱尔讲完前半部自述以后，他又说：现在，我已经把我们恋爱的经过以及我的希望都告诉您了，我能不能再把我们的计划通知您？可以，老人还是用眼睛表示。我们决定的办法是这样的：后门口有一辆轻便马车等在那儿，我预备带弗兰迪到我的妹妹家里和她结婚，然后